大家晚安，欢迎收看周末版的《政治到了》，我是代班主持人姚慧珍。国内本土疫情进入到与病毒共存的一个阵痛期，疫情野火燎原，又烧出了快筛之乱。国民党捡到枪，先是质疑啊，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护航高登小孩开大车，现在呢又丢出了一个绿金关系网络，直指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就是幕后的一个黑手啊！你问他资料哪来的，他说 PTT。 那到底这个情况是国民党趁机作乱，还是真有所本呢？我们带你一起来了解。另外就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昨天晚间发表声明，说这一场战役我们已经打了2年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快筛之乱很快就会画下句点。但是这个快筛之乱是不是烧出了民众的怒火，导致我们的总统必须亲上火线来拆弹呢？带你一起来关心。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都知道印度有一个阿南德，诶，台北有一个阿北德啊，这个阿北德是谁呢？今天我们来带你来揭晓。还有一个备受国际瞩目的焦点，就是我们知道俄乌大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5月9号普丁设定的一个胜利日哦，但是在此前夕却传出黑海舰队又遭到了这个乌克兰一个士兵的炮击，然后另外一艘的船又沉了。这个背后是不是有美国助暗中助力呢，还是有其他的隐情在其中？我们带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特别来宾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第一位是陆军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您好。 慧珍好，大家好。 另外一个是政治学教授范老师，您好。 慧珍好，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创夏哥您好。 慧珍好，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人石琪姐，您好。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您好。 大家好。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哦，国民党捡到枪哦，从的快筛之乱啊，不断的延烧。事实上是国内的疫情人数虽然连续9天破万例，甚至屡创新高，但我们的重症率始终控制在 0.03%， 相较于其他国家是有算是一个低水位。不过因为确诊案例数不断增高，其实呢，民众人心惶惶啊。国民党捡到枪，先是质疑陈时中啊，你护航高登小孩开大车。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丢出了一个所谓的绿金关系图，里面讲到什么呢？ 绝对是有重大的弊端，绝对是独立特定的厂商。 高登董座刘伟德亲自出面后，立院国民党团再开记者会炮轰，紧咬陈时中独立特定厂商。蓝营议员徐巧芯更在脸书抛文爆料，高登金主长虹董座林柱辉的其他公司跟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有关。徐巧芯指的就是这家万物皆可贷公司，前负责人陈俊毅是柯建铭顾问，试图将这次争议跟绿营立委连结，但柯建铭澄清与林俊辉担任记者时认识，在2016年他进入办公室担任助理，但隔年离开职务，目前挂办公室顾问。柯建铭强调这件事不用扯到我身上， 根本不是如国民党所说的政府只独立一家厂商，甚至还扯到前立委和柯总召，不要再做政治算计。 政府的紧急快筛采购案是开放性合约，只要符合有食药署输入许可、效期6个月以上，以及在5月31号前有现货可交3项条件即可。若未如期到货，将会开罚。 那国民党意见这么多，有那么多想法，就来投票看看。 陈时中难道不知道国民党是政治团体，根本不可能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还是他对高登在邀标的时候也是这么样子的轻率？ 严谨的规范，只要符合，我们都收购，不必再用口水去污蔑防疫工作人员。包括辛苦的指挥官。 因为高登退出的1700万剂缺额，政府紧急向其他厂商加购2000万剂，力求快筛试剂进度到位。 绿金关系图里面讲到什么呢？这个高登环球生意的资金合作方为长虹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人呢林俊辉的亲兄弟阿兄啊，也是民进党立委党团总召柯建铭的顾问陈俊毅。这个图洋洋洒洒非常清楚，然后呢就说这个是柯建铭。那柯建铭怎么说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柯建铭怎么说。柯建铭说 这个其实呢，他是在2016年的时候进入到我的办公室出任助理，但呢，在2017年已经离开了职务，挂名办公室顾问。范老师， 对，其实这次大家都关注这家叫高登环球，哇，一夕之间全世界 无人不知了哈。本来大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那一下子大家都非常的在想了解它的背景是什么。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刘伟哲，他昨天公开的接受媒体的访问。那基本上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去年的时候呢，在新北市获得的医疗器材的这个合可的这个登记。 是。 然后他后来呢在这个6月份就获得了韩国一家叫做赛特瑞恩这家公司的一个原厂的一个授权，就他可以在台湾代理。那他昨天也秀出了这家赛特瑞恩公司他的相关的一个证明跟文件。然后呢他也经过了50天的审查。 是。 然后经过这个 EUA, 然后当然这个就是紧急授权的使用。 对。 中间也曾经因为退件也曾经补件。然后他等于具有相对他在9月份的时候呢，他其实就进口了第一批的相关的这个试剂，就去年的进口了。 是。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人使用嘛。 事实上他中间的过程哦，来来回回弄了50几天哦，不是说好像感觉上有人开大门走大路后一刚的鬼啊，其实艺术家呢。 对，所以有人说他的资本额只有200万哦，就是说他是个小公司。但是问题是如果他真的是这么这个有问题的话，那韩国这家赛特瑞恩为什么要给他台湾的这个授权？ 对， 就是那你说他这个韩国难道是一个笨蛋吗？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我们来补充一下，其实他昨天亲上火线哦，就是刘伟哲。刘伟哲他有说啊，对于人家质疑说你的背景只是小吃店，他说这小吃店是太太在做的啦，他只是法人代表。后来因为太太呢想要收起来了，所以呢他把牌照拿出来做这个医疗器材的研发，才变更为神医公司。那这个其实刚范老师也补充，其实新北市有发给他一个相关的执照。另外一个就是呢，在跟你这个厂红的关系。这个厂红就是林俊辉，事实上他是资深媒体人，这个创夏哥跟我应该都有认识哦，那可以待会再补充一下。那个厂红关系呢，就是这个刘伟哲他有说，他说这个他自己本身的200万的资金是公司啊，那因为资金可能有一些不足，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厂红国际来帮忙负责，他自己是负责跟韩国厂商这个洽谈的，林则是一个资金的部分。 对， 再来至于为什么要投标资格呢？哎，这边强调哦，我有新北市医疗器材贩卖许可啊，也有那个商标的一个许可证，那大概是这样，而且整个历程大概50多天了，是。 对，我们知道他，我们这次是因为一个临时要需要大量的这个筛剂，这个跟一般我们公共工程这个招标是不同的， 哦， 所以它基本上具有三个条件，就是第一要紧急采购，所以它有三个，第一个你要有医材的登记，第二个你要有 EUA, 这个都拿到了， 对， 再来你是不是能够依约交货。它是紧急采购，然后事后的管制，所以它没有限制你是多少资本额，你只要有进出，你只要有办法能够进口这个货物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基本上它没有说你一定要什么大财团大公司，没有。我们就是因为说希望大家都来投标，所以我们看那天呢是有11家就有这个资格的，所以卫福部都邀请。有人说为什么找这几家？因为国内就是有这几家， 是， 所以基本上是把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就是请他们来参加，而且当时就是发问卷，你们有办法，你们告诉政府多少家，然后你可以进口多少试剂。那今天就是说高登他认为说他有能耐拿到1700万剂，他答应的，那答应是你要负责，你做不到你要负责，而且你货不到政府不给钱的，所以你一定要货到政府才给钱。 是， 所以是你今天，而且我告诉你，他原本的成本大概是150块台币。那他今天国家已经规定就是95块。 对。 我不跟你不涨价，就是95块。你愿意来担任你就来， 你就要来担任。你尊伯 对呀。你自己要负责。所以今天政府没有损失。 是。 95块就是这个价格，我不跟人涨价。所以这是我的基本的这个底线。好。然后你答应要1700万剂你就要做到。做不到你要罚款。再来就是说你货不到，我政府不用付任何一毛钱。因为我们是货到钱才到。 对。 所以基本上对政府来讲，政府没有什么好，没风险很低嘛。 所以其实刚刚范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啊，他为什么人家国民党之前一直说啊，你们怎么好像人家小孩开大车？其实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们的疫情一下子瞬间引燃，所以快筛试剂需求量很大，所以政府采取了错 的态度是说，我就只要你符合资格，你都来申请。但你申请之后，你能不能交货，你能不能啊顺利达到？没有的话，我就处罚你。 对， 就采取是这样的态度，等于是开大门让你进来，但是我后面的把关，后面的这个部分是有采取处罚式的。 我们一般公共工程，例如说我今天包到一个工程啊，你是投标， 是 我为什么要看你的公司的规模？因为我怕你到时候做不完。 对 啊，我经费已经拨给你啦， 对， 结果你做不完，那我这我不是变烂尾楼了？ 对， 所以我一定要严格的审查你的资格，你这是不是有能力？还有，而且我们也怕低价竞争， 对， 那个是在事前， 对， 因为我们政府钱已经付了吧，所以我事前要很严格的审查， 对， 才能确保我的工程能够完成。 是， 这是不是哦？这是政府是说你货到我才给钱，所以。你说我很厉害，我很棒，我只有200万的资产的公司，我可以拿到那个1700万剂的这个赛剂。好啊，你厉害，你来呀、啊，企划嘛呀。 对， 所以今天是刘伟哲是拿着头来办事， 是 做不了事是你要负责，所以政府就等啊，好啊，你这么厉害，你试试看嘛。 其实也没有损失， 我没有损失啊，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包庇啊，而且。他认为他根本没有赚头，因为他成本是150块，他还认为他在做善事。那今天你，而且他中间他是我们知道是这个4月28号开的会议，当时他在会议上，因为他没有把握，他还不敢答应。当时这个10家厂商只有6家答应嘛，其他几家也要回去盘算一下。就他回去盘算，他觉得 OK， 但是还在谈，还没有完全谈完。结果5月3号就出了这件事情。 是， 那我问你，如果我今天是刘伟哲？我何必呢？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对。 然后大家又质疑我，要把我掀底，要把我抄家，那我关键我不要做了嘛，我何必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变成说，很多人他可能啊，当然他有利无利，这他自己去有利可图，他自己要去盘算。第二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可能增加他未来的很多的风险。那干脆就算了，两手一摊，你没事就玩嘛。 那5月3号，因为国民党有质疑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啊，那你既然跟那个观感不佳哦，所以他也就尊重，没有再继续谈下去。但我想哈、哦，应该是95块利润行无波才是一个关键点啊。对，那石琪姐这边就觉得，哎，到底他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你好歹作为一个民意代表，你要开始质询，你要开始攻击的时候，好歹也要稍微做一下查证。 对， 所以你不能用一个无限想象力的想象力创造世界的那种凭空的指控，然后就去影射，然后就自己连连看画出一个大大的图。嗯，那这家什么厂的这个公司，它其实并没有去把钱投资到这个高登公司嘛。 对。 那高登刚刚范老师已经讲了，就它所有的流程步骤都一步一步来嘛。那你一开始质疑人家说，哎呀，你小吃店你不可以进这种东西。嗯。哎，那人家从去年其实就已经有陆陆续续进一些医材了嘛，都是透过新北市政府的核可嘛。那他不是第一天突然间想到说啊，那我来进医材，不是嘛？他去年就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在做医材的生意啦。好，这是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那个什么厂的这一家公司，他没有资金进来。 对， 那这一家公司，他的这个是不是柯建铭的顾问？那就算是又怎样？ 而且 你总是要牵说，哎、欸，那所以柯建铭跟这个顾问当中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勾结，因此赚了什么什么钱？ 对， 所以那个图像才会 场红啊， 场红， 对， 你的指控才会觉得才会有逻辑性 嘛、啊。 可是你都没有，你一切都用一个想象力的乱泼脏水，然后自己乱画图的方式，然后去。影射，哎呀，你们都怪怪的哦、嗯，哎呀，这个可能有问题哦。可是有什么问题你举不出来？ 对， 这其实对于政治上面的这个攻击来说，我觉得国民党就是稳赚不赔。反正我先泼再说， 对， 我泼了之后能不能伤到你那是其次，至少我有机会可以得分。我就算不得分，我也是维持我国民党的现状。我分数而已， 就像是之前说什么啊，跟罗素那个罗氏啊，怎么搞了老半天，然后扯到说罗氏原后面也是 牛耳啦， 对啊， 真那一趴哎、欸，发现好像没有什么 乌龙爆料， 对对，乌龙爆料没有什么的，然后好现在就转高登，然后转高登，好像人家也反击的清清楚楚，所有的证明文件，韩国的也好 ，EUA 台湾的也好，通通拿出来，好，那我们就开始扯厂红公司， 对， 就是。 一个不成扯第二个，第二个不成再扯第三个。 对， 但是对国民党来说，他的泼脏水的政治效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 是， 那至于说我们刚刚也讲到价格这件事情，其实陈时中也有讲啊，就是当时两家嘛，一家是雅培嘛，另外一家是什么？ 罗氏， 罗氏嘛， 对。 然后罗氏还不肯说，哎，开什么玩笑？你跟我100块买这个，这个我没办法，我最少125块。嗯。后来雅培就咬牙撑住嘛，咬牙好，我就帮忙100块。嗯。那结果罗氏就想说，不行啊，我这样子市场都被你雅培吃干抹净了，那我以后就少了这一块市场怎么办？我就忍痛，我也来100块， 所以姚一雅拼了这样。 对。就是不要让市场被雅培独占。 对。 那所以这两家下来之后，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很吃紧的状态，很盯的状态。否则赔钱的生意谁要做？就是对生意人来说，我当然能赚钱，赚越多当然是越好啊，就生意的这个观点来说。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的确台湾就硬生生少了这1700万只。那你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大家需求恐急的时候， 是 因为你的乌龙爆料，然后使得市面上就活生生少了1700万。那所以这个账谁来付？就是这个责任的承担是谁？国民党当然不会承担啊，因为他觉得政治效果已经达到了嘛，带风向的效果，然后打击这个陈时中的公信力，打击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说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效果。那对国民党来说，你只要输，你只要扣分，我国民党就会有机会。那另外一个层次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国民党有多害怕陈时中。 对， 就是说你打陈时中打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就是不合比例原则的狂殴猛踹，可是你又举不出任何实证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为了打在政治上面获利嘛。那你政治上面获利，获谁的利？获蒋万安的利啊，因为陈时中很可能要选台北市啊。那打成这样子，就其实这两年多的时间以来，陈时中一直都站在火线上面挨打。但是上个礼这个礼拜的最新民调，他的信赖度还是有六， 好像还是有六成， 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国民党看到这个民调一定会非常生气，所以接下来的攻势，我认为会越来越猛， 是 因为只要有政治上面的这个杀伤力，扣一分也是扣。扣两分更好，能够扣到5分开玩笑，蒋万安就安了。所以我觉得啦，陈时中就是辛苦啦，很忙，这个又忙，然后现在又要去想办法补齐那1700万只的缺口，然后还要预防政治攻击，的确是非常的。我觉得他的工作不好做了， 不好做哈，而且要顶着头盔往前冲啊。但是哦，创下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现在整件事情扯到就林俊辉啊，就我们之前也认识一个资深媒体人，那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厂红国际哦，原来呢，他有个亲哥哥，林俊辉的亲哥哥叫陈俊毅。当然他们可能是兄弟，说是亲兄弟啦哈，还好国民党没有说是是不是为了怎么样一改名字把姓林改姓陈哦，是没有，人家是亲兄弟。然后就说呢，跟他有关，那柯建铭原来他是挂名柯建铭办公室的一个顾问哦，所以是不是柯建铭在后面有这个黑手在？那你觉得国民党到底就是乱枪打鸟，然后趁机作乱，还是说这后面真的是有一些不寻常之处呢？ 俊辉他们算是我媒体上的前辈啦， 是 那以前也算有几面之缘、点头之交，但是呢不熟，因为我们的风格不熟，我比较木讷，他们比较灵活，那所以呢，他们在立法院里面是相当灵活的一群人，那灵活，所以我比较木讷，但是我就想 要，难怪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都木讷的， 对，我是比较木讷的，所以因为灵活，所以他确确实实的人际关系网络是相当的，让我们觉得说像我这种人是做不到的， 是， 所以国民党要去抓这件事情。当然，可是国民党就因为他的灵活，所以你绝对不能说只是跟柯建铭有关。 是， 因为如果我们针对他们的认识来讲的话，到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台湾其实有一些人真的是人际关系很好。 你的意思是蓝绿都有就对了啦， 跨越到的那个程度。 哦，这把火烧下去，搞不好到最后烧毁他们自己。 所以国民党当然就是抓着嘛，所以用 PTT 是不够的，你还是要问一下像那个实习啊，像什么慧珍都比较资深的，就知道大概这些灵活的网络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好，那回来了，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呢？现在这个状况确确实实，此件事情哦，其实是民进党现在当然是极大的压力。我是讲实话，你们可以解释很多。可是为什么这把火有烧？是因为它有这个土壤。 对， 而这个土壤是民进党要去面对的。首先，确确实实是集中有错， 是 有错。你不要讲那么多了，我讲实话了、嗯。我们从正常的，我跑财经嘛，嗯，正常的财经来讲，就算你是开放性招标， 对， 可是这家公司真的就是不 OK， 是 他解释那么多就是不 OK， 是。 然后呢，他有没有拿到？所谓的那个，他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卫福部是急，因为我们现在欠缺快筛， 对，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报。那卫福部有没有相信他？没有嘛。 是， 如果相信他的话，就不会有罚则嘛。 对，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卫福部有集中有乱， 是， 但是没有图利。嗯，可是这件事情很清楚。那至于这家公司，他的讲的那些，坦白讲了，不符合正常的一般呐、啊。他的那些理由，你要相信我说他是对的，他是完全是 OK 的，他是贾伯斯、嗯，不要骗我了。嗯，我们财经里面不可能有这种公司叫贾伯斯。 对。 可是再过来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国民党？其实国民党不叫泼脏水。 对。 他们现在就是这个土壤里面，他们叫射飞镖。 对，乱枪打鸟。 花园里面，我们去夜市里面， 对， 射飞镖，这是以前他们以前就喜欢用的手法。就是邱毅那时候的手法，嗯，就是我一直射一直射，总会中嘛， 总会中一个。 所以他们现在在射飞镖， 是。 可是这射飞镖为什么造成效应？因为其实今天真正问题不是大家担心防疫，而蔡英文总统在中常会的讲话里面很重 要。微博啦， 总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北部，嗯，北部其实大家确确实实不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且是主要就是罗毅军，我一直在强调说要注意那个生活上的压力。二十岁到四十几岁是目前得疫最高的，那他们重症很少，嗯，轻症多数几乎没有人死亡，嗯，可是他们牵涉到他们的小孩，他们牵涉到他们的父母，他们牵涉到他们的工作，他们牵涉到他们的收入，非常的焦虑，而且非常焦虑之外，这些人又是工作的第一线， 是 工作场合除了防疫的需求之外，还要求他们要有预防性快筛， 对， 像保全啊，像什么的，一个月是两三二三十几二十剂的。快筛一定要筛，家里的小孩要筛，他们没有快筛，他们有怒火，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抓着这个东西去处理。所以民进党现在的，我会觉得是这个边边相连，乱扯乱扯，其实跟庄家对赌必输。 对， 所以国民党没有，民进党没有必要提高声讲话。 是， 民进党只要很清楚的把快筛的问题解决掉， 是 这个问题就解决掉。 是，所以目前所有的问题出在民众。在一些六点嘛来排队，要换温饼，因为大家都同，这是我第三天在排了，所以这个怒火确实是因为买不到。那买不到的情况之下，嗯、可能国民党也那个见缝插针啊，然后乱。 那政治攻防就会如此嘛。 对对对。 但是国民党有个东西是两面刃， 是， 比如说他们跑去监察院乱按铃了、 哦， 那个就 over 掉了啦。 是，那到底国民党有没有所本，还是其实趁机作乱？ 我先讲一下哈、哦，国民党是在野党。在野党监督执政党，这是天职啊！嗯，刚刚创泰兄讲得很好，确实大家现在一季都难求啊，嗯，对不对？那你现在执政党都讲说要超前部署，你就好像民进党的议员王世坚议员所这几天所说的，你的超前部署都没有嘛，你变成是超后部署嘛？嗯，你今天讲说要采购，你一般的一个采购，你有一般的一个采购法。你紧急采购，你也有紧急采购的相关的一个采购法。 是。 那你今天针对这一个高登环球生技的一个公司，你想说啊，你都来，结果呢，这家我们今天强调的是说，我们立院党团所开记者会讲说，这家的资本额，它的前身从小吃店然后变成生技公司、嗯、没有问题。 对。 两百万，它怎么承揽1700万剂16.5亿的一个这个案子？嗯，你包括了高登的负责人，昨天出来也讲了嘛。 对， 国民党没有骂他的话、嗯，他也交不出来啊。嗯，那为什么在5月2号的时候，你卫福部已经发了一个文，嗯、叫他赶快要进货？ 是， 然后你又讲说都还没有领标，还没有开标，还没有得标，那你怎么发一个公文叫人家去进货？好啦，一个资本额的200万的一个公司，如果照刚刚这个范老师所说的那个文，第一天罚多少？交不出来就罚160万了。 对。 那你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监督的话，那他第一天他搞不好前一天他要被罚，交不出来他就宣布倒闭了。好，那现在对于 的也好啊， 没有， 这个事情都 但是辉正，我们今天必须要讲，我刚刚就讲了，我们监督， 对， 我们只是觉得讲说你今天这样子不合理嘛， 是， 那你今天你讲说哦是新北市政府发给他的执照，当然啦、啊，各地方县市政府不管你是资本家50万呢，还是搞1000万呢。你当然都是地方县市政府核发你那个营业登记执照嘛，然后你才能够去做生意嘛。 对， 这是相关的规定。但是你跟中央标案，那是中央卫福部的。 是。 那今天你讲说国民党讲说 APP 来的， 对， 我今天跟各位报告，事实上我们一路这样追，一路这样追。刚刚也有讲到那个林俊辉跟那个陈什么 那个柯建铭总召他的一个顾问，那两个我们不晓得他是亲兄弟。 是 你讲说 APP 来的是 APP 在上面的这一个乡民，他们讲说，哎、欸，因两个是亲兄弟，因为几个姓林，几个姓白，我们不难怎样嘛？ 对， 我们在质疑的是讲说，我们从你发文到你在招标的程序，跟他的一个资本额，而且这一个负责人他本身还有一些的一个纠葛嘛，包括叶源之议员也 那不然在哪跟个国民党来投标看看啊？陈时中 不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要理清，就是说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件事情，其实跟这一次的标案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卫福部压的是时间，在五月底之前你要 没有错嘛？ 你有多少支？ 其实我想 他就说他有1700万支， 问题是 你说 以我们你交不出来 这家公司可能有问题 就罚钱嘛？ 但是卫福部有没有图利？你们国民党连 结 票，所以我就讲嘛， 对， 我们今天就说嘛，我们没有讲说卫福部图利，我们只讲说你层层的这一些关系，你包括立院党团讲说好，你如果说有开会，那你把会议记录拿出来给我们看啊， 对， 那我相信这是立法委员他监督的一个职责嘛，你什么采购都讲说是秘密的，那今天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家爆料了，那我们今天来做监督的，我们问你执政党的这一个卫福部，你是不是要说清楚讲明白？ 是，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利益？我今天讲坦白，你有没有瓜田李下？你有没有起人疑窦的地方？今天我在讲有没有违法，检调说了算。 是， 那今天如果说你这样这么草率的时候，你导致到人民一计难求。那你执政党不用负责吗？ 我觉得 那你今天讲说哦，国民党你来标标看，我请问， 我觉得 标就不能够监督吗？标监督能够讲吗？ 志伟刚刚讲说，如果五月十号没有罚款，就罚160万，他说那这样可能会倒，刀高登就倒了， 对， 倒就倒啦。 对啊，那也是。 我说嘛， 还有人说， 所以国民党护航， 还有人说，还有人对啊，那是不是护航？还有人说啊，今天那个1700万剂如果没有买到，我们就损失了。 对， 也没有啊， 也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总量， 对， 是你各凭本事。你说你拿3000万剂，我们也让你去买，你去拿，你说到要做到。 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哦，因为这会排挤其他公司，没有，你们自己各显神通。 对， 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是， 那你今天你有胆子，你讲1700，那你就做到嘛。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哦，因为这个啊、他拿到高登拿了1700，就排挤到其他公司的权利，没有，完全没有。 是， 我们就是你自己说你有多少能耐。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开放的市场， 是 不要认为好像在独断是独断，给高登特别多1700万啊，其他公司就少了， 是 没有，这没有封顶的， 对， 概不封顶的，大家自凭本事而已嘛。 是，所以我们知道啊，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次国民党抓到了高登的这一只猫，哎呀，国民党记一个好宝宝奖章一个。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是，那快筛之乱的这把火是不是已经烧到了民怨沸腾哦？连那个我们的蔡总统都必须亲上火线呢？昨天晚间哦，蔡总统透过发表这个预先录影的一个谈话内容，强调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说啊，我们这场战役已经打了2年多了，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1亿剂的快筛制剂啊，本月就会到了，供应会越来越稳定哦，然后最快下周就会开始加强补货。然后呢，希望大家不要囤货，不要恐慌，也是有需要的时候再来用快筛试剂。 对抗疫情这场仗，我们已经打了2年多，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因为有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一路走到现在这个最具挑战的时刻。指挥中心开始调整各项防疫措施，一方面降低疫情对大家生活的冲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医疗系统专注于有重症风险的治疗，并且维持我们医疗的整体能量。我知道大家现在对购买快筛试剂感到不方便，政府会持续的增加快筛试剂的供货量。在这个月我们预计取得1亿剂左右的快筛试剂，供应将会越来越稳定。我要向每一位照顾身边家人的国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因为大家的一起努力，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在疫情即将告一段落之前，确诊人数也会持续增加，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要继续团结戒慎而不恐慌，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这波疫情的挑战。 将军哦，这个、总统都出现了，是不是代表的这个民怒的这个怒火哦，真的是有烧出来，然后可能会影响到年底的这个选举？ 这当然，我们以前印象里面哦，总统会出来谈话是国庆之外就是元旦祝词谈话，通常总统很少会这么正式的跟全民讲话，那表示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人民关心的事，因为其实疫情在做防疫政策调整的时候，最容易受到人民的一些心态的调整嘛。本来是从清零，现在变得要重症清零，轻症要做管控。那轻症管控怎么管控？这当时是总统宣示出来的，那就是要透过快筛。那快筛，因为刚才创夏哥也讲了，年轻人他担心的不是确诊啊。年轻人根本没有担心确诊，他确诊也不会怎样。但是呢，他担心他的行动自由。他一确诊，他身边的那些好朋友因为跟他见过面了，全部都要被隔离三天，所以他会很不好意思啊。所以每个人都要要筛快筛试剂，因为那就好像有点像什么通行证。我只要一筛是阴性的，我就自由啦。那我只要三天两天我就要筛一下就没问题。所以变成说这个筛剂齁，对年轻人而言那不是一个试剂而已。那是一个我可以出去工作， 对， 我可以出去外送，我可以正常生活，我可以跟朋友圈里面告诉你我是正常的，因为我是健康的，因为朋友圈他不会在乎你确不确诊，我很多朋友都确诊了嘛，那我他就跟我讲说，哎，我好害我7天没跟你见面了，所以不要担心。可是7天我跟他见面的人很多那他就说，哎，你有没有筛剂啊？你跟你见过面了，现在我也要筛啊。那如果可以买的话，没这个问题， 是 年轻人之间不会有纠纷。那这些年轻人又是活动力最强，你说那个老年人他更没有在，不要买，他更没有出去，他根本连门都没有出，所以他没有那么紧张，反而是年轻人。那蔡总统感受到了嘛，这一群在为国家生产力贡献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遇到困难啦，而且这些人的民怨不是嘴巴讲讲而已，那个整个网络会炸锅嘛， 是， 所以蔡总统又是一个很会这个管理网络的，一看哇，这么严重啊，所以赶快出来讲话。那很多人说总统暴怒，我倒觉得他没有暴怒了， 他焦虑啊， 对他担心啊。为什么？因为实名制当时解决了口罩的问题， 对， 但是实名制这一次很显然好像不能解决快筛试剂的问题，因为我要去买快筛试剂，我要排队排那么长， 对， 而且这个是一定要上班要带的，上班要用，上班要测的，所以他赶快出来讲灭火，就是说一亿剂我们一定会到，大家不要慌。而且呢，最主要是他要讲一句话，不要囤积了， 对， 不要囤积，因为很多人去排队5剂拿回家放那边，那会过期的， 是， 那不是说摆了很久可以跟股票一样会涨价，它不会，那会过期的。所以蔡总统就说不要囤积，需要的时候再去买，都买得到。那大家想想看如果大家不要去囤积，真的需要的人再去买，不会这么严重。可是呢，你要让这个心态让大家接受，那这个时候你说陈时中出来如果讲的话已经不够那种震撼力，那所以总统出来讲，所以我才讲说总统以前除了元旦国庆之外，这次显见的非常罕见的出来的讲话，表示这一次这个快筛的问题真的是对执政党有伤害了， 是 真的是有伤害了。那么我说因为距离选举还早，那年轻人不管选举，年轻人的想法是说你赶快给我要的东西这样就好了。但是我讲也不用担心啦，国民党现在真的是他有得分，大家不要认为国民党这次没有，他有得分哦。国民党这一次对于快筛的是有得分，但是呢，重点是未来要让人民拿到快筛便利、方便、随时买得到，那就看民进党处理的方式够不够细腻。而国民党追这件快筛的事，不是弊案的问题，是要拿到。 是，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弊案。检察官会去追，法官会去判。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只要这个民众开始买得到，不用再排队，这个危机感觉上就解除了， 就解除，人人都买得到了，随时买得到就解除。跟你如果在便利商店随时买得到， 对， 大家在乎什么？ 是， 对，那你说100块会很贵吗？对，有人觉得很贵了， 对， 可是再怎么卖都会有人觉得贵，最好是送他了。 是， 所以如果说普遍了。那企业就会有办法采购提供嘛，像保全业啊，大家都会提供给这一些人他使用，他就没有怨言。 是，那 其实这个快筛哈，我是觉得目前它是有一个区域的差别了。 对， 我觉得这个跟当初的口罩跟疫苗不一样。口罩疫苗是每个人城乡不管在哪里，每个人都需要。但是你看快筛，我的快筛是从台中寄上来的，那台中没有人，不太有人买的，他们都做农的，他们也不需要筛。 换不均啊， 对，所以不是就是政府在这个调度上 其实要更灵活一点，你不能平均啊， 每这个时候是需要灵活的， 对，你不能说啊，台北的药局一天78剂，啊，屏东乡下也是一样，那因为他没有那个需要，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把那个供需 把它平衡起来， 物流 ，对，这就是叫整，不能够都搞平均主义。 是 啊，这第二个就是说，特别是有些刚讲叫像那些保全员，就应该提供他们啊，你针对他们的公司提供他们，让他们就不要有这个。 这变成是公司应该跳出来， 对，没有后顾特别的族群，例如说他是高科技业的啊，那你说那些种田的，他也不会里长说你要先筛田去种田，不会嘛？那种田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把它分配好了， 是 好、啊，那所以我那这个就要调度， 对， 指挥调度，所以而且我是觉得，而且有些人的确是想囤积，因为我们之前买一只哈、哦，要200多块， 对两对。 现在很多人觉得哦，100块哦，很便宜耶，我好像赚到100块。 而且他搞不好买来之后再转卖，这是违法。 对啊，我买一只赚100，买五只赚500，感觉好像真的赚到了。所以那种心态就不正确嘛。而且其实我们一家基本上用一盒，一盒是五只。我看到还没有人是买单只的，那买一盒嘛、那你一家四口买了4盒， 是 你用得到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个他的年限是2年， 对， 我们现在政府买，我们现在买到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大概是从去年就进来了，已经一年了，你顶多用到明年， 对， 你用不完就浪费了，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囤积， 对， 你没有必要不要去买， 好， 去排队 呼吁一下，大家只有一个屁股两个鼻孔哈，所以真的不要再囤积哦。 不是，其实政府也出来应该对于所谓的预防性快筛 是 有个规范。不然如果很多民间企业不断做这种预防性快筛，那很多人不是要囤积。 哦，这个我补充一下。 真的是那预防性快筛。 刚刚讲这个很好。 对。 你不止企业啊，现在我碰到的是什么，有一些学校因为如果有学生确诊的时候他被隔离了。好了，那现在要返校的时候学校要求哦。 每个都要筛。 每个都要筛哦、啊。 全班、 欸。那你现在我们之前都一直在灌输讲说你要有症状你再去做筛。 是。 可是现在不是大家大家惊恐。 预防性快筛。 你要再上班你要筛。就像我们上节目我们3天要筛一次。 对，一定要筛。 对不对，那一个礼拜我们一个人就要用两次。 嗯。 好啦，那现在学校如果又这样规范的时候，那你刚刚 不断的被创造， 一包5个人， 对， 嘿，刚的不啊， 是， 对不对？那你如果说3-5天你就要用一次， 是， 不是说发生了问题了，你有症状了你才要用，现在变成是每个人都要用了， 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哦，蔡总统除了是在昨天出面对大家讲话之外，他也在上个礼拜也在中常会啊，媒体报道是说他撂下重话，然后就说呢，行政部门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哦。那既然国内的快筛试剂都够，是不是应该另辟商业的机制，让民众更便利、自由的买啊？然后呢，甚至就希望有行政院代表跟政务委员黄志达将意见带回行政院再行研议哦。那因为有人认为说啊，那个蔡总统在这个中常会的谈话好像是暴怒哦。那有人认为他好像是对行政院现在有点不满。那不知道博雅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常会谈话很有趣啊，因为每次好像都写的在桌子下面偷听一样。但我觉得这个转述其实看起来这文字上也许是不够精准。 是。 因为其实现在哦，非实名制的快筛并没有真的缺。 对。 现在缺的是大家在排长龙的那个是实名制的。 对。 如果是一般商业的，那其实很容易买到。只是问题是它价格贵。那大家需要买的是要便宜的，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要解决这个，应该是要回归到过去我们政府在卖口罩实名制的时候的经验嘛。 嗯。 当时口罩实名制 2.0, 第一个把所有点拓到超商，你在超商就可以预约。那第二个呢，它是采先预约后领货，就是你不需要去那边排队了，货到的时候它会传简讯通知你说你有时间再去你家的巷口的超商领。那这个第一个就解决了排队的问题，第二个就解决了刚刚前面很多都有讲到铺货的问题嘛，因为你是先预约的，所以你当然可以很精准的去送货啊，你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多少。所以其实要解决这个，我觉得行政院就直接比照去年的口罩实名制 2.0, 这就可以解决了。那为什么现在好像一个卡住啊，我的观察是说，因为去年的这个口罩实名制 2.0 是要经济部下去弄的。 是。 所以它是需要一个卫福部指挥中心和经济部之间上面还有一个平台啦。 嗯。 就是院级的平台做一个这样整个的协调嘛。 对。 那过去可能有一些人在做居中协调的时候呢，它是有效率来整合。那现在也许说换了一个人，有些职位有些异动的时候，这个整合不上来，其实是卡在这里。因为如果你去看国内的所有的快筛实名制，它可以卖的量跟实际上卖的量，你会发现每天都有剩下，可是买不到的、排不到的还是排不到。那你就是发现说，这其实就是通路跟铺货的问题啦，不见得是供货的问题嘛。你要能够铺到说，大家可以买到你说的100块的那个 那个项目，那你不是说什么两三百块的那个商业的，所以你疏解民怨的关键在这。那第二个关于快筛，其实它的一个根源是我们现在还有隔离政策， 对， 因为有这个隔离政策，所以它需要快筛的量它会大、因为就像刚刚讲到为什么这个录影要先快筛、麻烦的也许最麻烦也许不是确诊啊、而是如果一旦有人确诊了之后其他人通通都要隔离三加四。所以为了防范这个，所以只好说那有些企业他要上班的时候，有些工作场所的时候需要快筛，这第一个很大的量的需求在这。第二个就是说以后如果要推行以筛代隔的时候，变成是原来要隔离十天或隔离三加四的人，他是要筛连筛十天或连筛七天，那这个快筛的量的需求又会上去嘛。所以你这个公费快筛的配给你到底要怎么配？现在我们在基层遇到很多问题是说，诶，我是被隔离的人，我现在已经倒数一天倒数两天了、可是政府应该配给给我那个快筛还没配到，变成是我无法筛检之后解隔离。 对， 那这个怎么办？我不能出门去买，因为我现在要在居家隔离啊。所以你这个公费快筛你的这个配货不顺的问题其实它也需要解决嘛。所以行政院它现在要找的应该是包括民间的超商、民间的物流一起进来，大家讨论说怎么样达到这个货畅其流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的话，我相信啊蔡总统他也不需要生气。 是， 我也相信说这个在野党他要再找快筛这个着力来打也很难再着力了。 对， 因为就像以前口罩的问题一样嘛，你解决了口罩货畅其流之后 就没有这个， 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拆弹了。是， 对啊。 那我其实阿苗谈到一个重点，我们现在来帮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口罩国家队怎么样很快的灭火。其实我们在找到去年的，就是2020年应该算前年了、2020年3月22号的一个报道，他其实防疫国家队出列，然后陈其迈除夕坐镇台北，一通电话催生官民合作。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哎呀，那个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惊觉国内的储备口罩发放速度太快，再加上过年工厂没开工哦，过年后可能会发现没有口罩的窘境，这代志哎啊，呱呱紧哦，就是讲赶快打电话给当时经济部长沈荣津，那沈荣津现在应该是我们行政院的那个 副院长， 对，就这样催生了口罩的一个国家队哦。那其实陈其迈每天都和沈荣津通电话热线，两个人为了口罩睡不着觉，然后呢，就行政团队发现了一个盲点哦。过去呢，其实都是仰赖口罩，仰赖中国大陆进口，所以他在很快时间内就拍板，就说啊，赶快我们自己要有筹组自己的一个国家队。那这个更细密的就去提到说当时啊陈吉迈的坐镇啊，然后采取了哪一些超前部署，然后来启动危机动员的枢纽。那看看当时这个处理状况，现在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行政院是不是少了陈其迈的这个角色呢？石琪姐， 其实陈其迈当时那个角色很重要一个部分是做各个部会之间的横向， 是， 就是说他因为卫福部一定每天在忙防疫，忙得焦头烂额， 对，第一线的， 对，当时的状况就啊，每天在追疫调啦，这个线要怎么画，图表要怎么画， 是， 然后呢，所以陈其迈会有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和他的视野去整合其他各个部门，譬如说卫福部以及经济部等等的， 也是横向联系， 横向的联系。然后也因为他的位阶是副院长，所以他的确在当时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那很重要一个原因也是，他也是公卫的， 对， 他也是专业的。好，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卫福部因为知道了其他各个国家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趋势，然后台湾的确是延后了，但是也因为台湾要走向开放，所以也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过度的阵痛期。 是， 而卫福部的确没有想到说，快筛剂在这个时候你会暴增性的需求量大，然后接下来因为要开放啦，那所以这个接下来可能就要以筛代隔，那所以筛呢， 对， 就是筛的预先准备这件事情，我觉得的确行政院没有在这一波的准备工作当中超前部署。 是， 好，那当然，因为卫福部的确很忙，因为每天这么多的确诊，他也要处理说，各个县市政府他们的这些量能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高雄。陈其迈现在在高雄，他有没有在快筛这件事超前部署？ 有， 他有。 对， 他一月的时候就一直在进货，一直在那边买。这也是为什么高雄到现在为止快筛 并不缺货。嗯，市政府是可以发给基层医疗的。 是， 然后你只要有需要呼吸道门诊的，你就塞。然后现在他们还弄了，高雄还弄了车来速的小儿呼吸急诊， 是， 也就是说他一切都走在最前面。 是，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的确觉得说，哎，卫福部你在快筛这件事情上面慢了那个脚步。哎，高雄的部分其实是有超前部署的。 是，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的确，那陈其迈，你当初你怎么没有早一点告诉卫福部？还是说卫福部其实大家已经忙到焦头烂额，没有人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捞高， 是， 这也是为什么蔡英文会在中常会里面这个不太高兴的原因。 是， 那蔡英文在中常会里面不太高兴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你应该要让各个便利商店、小七啦什么这些。都能买得到， 应该是说现在防疫的工作不可以只靠陈时中一个人， 不能只靠一个人， 行政院要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全部都靠卫福部，哎，卫福部，你看罗一军连洗衣服都没工人，然后你要他处理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那个的确是有点强人所难。 是，那另外就是啊、林医师，因为我们知道医师是第一线的，那第一线呢，从过去的一个口罩的一个状况，然后到现在快筛之乱，甚至连 PCR 嘛，太掐啊，感觉上现在很多传闻就是说，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感觉上整个量呢已经不堪负荷。那不知道林医师，你站在第一线，你怎么看这一次不管是快筛之乱，还是说在医疗量能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说实在，那个这次疫情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了。如果想到，就没有所谓的说什么快筛也缺啦，什么 PCR 也塞车这个问题存在了。因为台湾的疫情呢是突然间爆发的，可能如果当时有人买了一大堆快筛之际，后来台湾没有疫情呢，可能又要被批评说啊，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干嘛？台湾没有疫情，你又浪费掉了。 是， 那事后诸葛当然人人都会了啊、哦。 对，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说，这一次呢，疫情这样的爆发呢，确实是没有超前部署的啊、哦。嗯，即使连台北市，你看台北市本来有28亿的防疫预算， 对， 后来自动删为1000，是不是1000块？ 对啊， 他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哦，如果他当时有想到，他预测得到，比如说他像阿兰德一样预测得到，那他今天也会买一大堆快筛试剂啊。他哪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呢？ 他说现在有人封他阿北德呢，阿北啊，阿北德。 所以我说他要批评人家的时候，就是自己也要考虑到自己有没有做得好。哎，国民党不是也批评他这样吗？国民党在执行的时候也在说他的防疫预算为什么不用呢？如果今天他预测得到，哦，那他当然一定会先买快筛剂，那你就很聪明了。大家都会有想说要有先见之明，但是每个人不见得都有先见之明啊。 是， 这个就是有时候就猜测了。陈其迈其实说实在，陈其迈市长他现在做得很好，没有错。可是当时候他如果买一大堆快筛剂，台湾没有疫情的话，我说实在，他一定也会被那些市议员把他攻击到体无完肤，说你买那么多快筛剂干嘛？浪费的，民脂民膏。 是、 哦，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哦，真的是很难的、哦、疫情说实在的，以这一波疫情来讲，真的是春风吹又生了、啊。说实在，没有办法控制说，你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不感染，你只能说让他慢慢感染。 是， 所以我们这一波的疫情呢，实际上还会再烧多久，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可预见的将来就是说，这个高峰呢会在短期内进行到上面去，然后呢慢慢会缓和下来了。而这个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有走过这个路了，台湾还没有走过这个路。那台湾现在在走过去人家走过的这个路了哈。那快筛是确实市面上真的买不到。我们以我们诊所为例，我们诊所呢之前有进货，之前刚开始进货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没有人要买啊，放了很久、也没有人要买啊。我们还怕卖出去，到时候变呆货。后来疫情起来的时候，大家买光了，再进货又没有了。 是， 所以现在不是只有那个说国家队的问题而已哦。现在其实你市面上真的要去买说 Seven Eleven 或哪里或者诊所，但要去买说不是国家那个这个快筛队的药那个货品有没有？没有，买不到。 是， 因为很多的货品都被国家征收去了，哪还有？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我上个礼拜刚好跟一个就是哎讲了应该也没关系，台塑集团那个有用餐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台塑生意也是这一次的就是有供货的，然后我就私下跟他说啊，大家这么熟了，拿个几剂来卖一卖。他说拍谁政府征收。 对。 对，所以呢 ，no sir， 然后我说连价钱，我本来想说高价给你买，哎，没有，不好意思，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这个真的就是陈医生所讲的，买不到哈，现在真的是买不到。 对了，是真的是买不到，所以我是讲那个高登那个事件了，说实在，他如果不卖给政府，他来卖给我们这个自由市场的话，我想他赚的会更多了。 是， 你想想看，他卖给政府，政府。 大量在买的时候都很便宜啊。嗯，其实如果它供到自由市场来，它的价格会更好，获利会更高。所以我想政府在征收的时候，其实它都压低价钱。不要说这个 应该是没有图利问题啦，嘿嘿。 政府在征收东西的都是很便宜的价格跟人家买的啦。 那另外 他大量买。 对，林医师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台北市哦，其实像周遭就有一些朋友就发现说台北市现在包括 PCR 的检测的量呢，或者说真的是急诊都爆满了。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好像就是这个我们的阿北德哦，就是我们的市长忙着当预言家，但是该责干哪都没得责哈，比如说像防疫门诊这个筛检站、社区筛检站，到目前为止数一数好像只有11站。就我们看临近的新北市哦，总共有35处的一个筛检站哦，其实还蛮多的。那事实上这个是不是其实就可以舒缓掉所谓的一个量能、医疗量能崩溃的问题？那第二个其实有提到，就是大家防疫哦，方方面面，中央地方都要一起齐心合力，但是诶感觉像台北市跟他诶那磨下来整齁，然后感觉到民怨一起来的话又是烧向中央啊，是不是这个阿北德都磨在这台阶，你第一线怎么看呢？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柯市长是蛮聪明的人啊，他很善于批评，可是问题呢，台北市如果是做的比人家好，那你来这批评人家齁，我觉得人家会比较服气的齁。啊，如果你做的没有比人家好，你就一直在批评，一直在批评，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自己都站不住脚，你还一直在批评人家，你那个意义什么在什么地方嘛？你那个 PCR 的事件，你也在塞车啊，你也没有买快筛试剂啊，也让人家在那边抢不到。台北市又没有说像高雄市说到处有快筛试剂可以买，你也没有啊。 对， 那你的疫情其实很多，台北市很多的这些政策都是台北市医师工会去跟那个主动去跟卫生局去跟他合作，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那这样的才，譬如说像现在好了，现在很多的居家照护的个案，台北市有没有派过一个个案给基层诊所的医师？没有， 是 一个都还没有。你就可以想，就疫情烧这么多了，那么多的疫情，很多人在居家隔离、居家照护的基层医师，竟然没有人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些人都塞到医院去吗？对啊，医院来去关注吗？那怎么可能嘛？所以这个疫情你也没有去动用这些那么多的基层医师来合作嘛。 是， 所以我是觉得柯市长是真的是我很佩服的，他当然真的是非常聪明。可是我觉得他在批评人家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像有点傲的一感觉，就是他就很好像他觉得说他很聪明，他可以预测了什么东西，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做得很好。 哦， 这一点是比较让大家说不过去的地方了。当然柯市长目前他是个政治人物，已经不是医学人物了，但是他有时候常会用医学人物来自居的哈。 对， 这一点也是我想大家自有公平。 休息一下呀，回来呢要来探讨一下，就是现在的圣骑士哦，我们的陈建仁前副总统啊，最近跟我们的大预言家啊柯文哲阿北德中间好像有几度交锋，那也有一个传闻说，诶，是不是我们的圣骑士想要问鼎台北市长呢？诶，待会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高雄的采检车来速现在有了进化版，为了小朋友开设特别门诊，从报到采检、看诊、领药，通通一气呵成。 采检站外大大红字写着“小儿特别门诊”。高雄总共有13处设立儿童绿色通道，为的是孩童快筛阳性时有就医需求，能够尽速得到协助。而新北同样两间医院及门诊配合设置， 富北跟亚东医院绿色通道，也就是包括儿童的及门诊通道。 台中经过市民反映，也在八号运作，分成快筛阴性130家儿童得来速，快筛阳性10家综合医院协助。相较之下，台北的儿童防疫门诊则要等到5月9号才会上路，不少确诊孩童的家长有所埋怨。 我在我家楼下停的几分钟都没动，他就说因为还要找医院，我只能抱着他哭着哭着，到后来他睡着了，到他一直发烧，但是去医院也是医生看看之后就没有药，然后我们就是带他走回家。 黄先生有3个小孩陆续确诊新冠肺炎，带着儿女就医，等到好心急。尤其孩童用药与成人不同，等待时间拉得更久。像是府深深患盼能成立儿童绿色通道，北市议员5月3号咨询时，卫生局长一口答应，但隔天态度转弯，表示因为孩童用药复杂无法处理。不过哀鸿冷血之后，北市态度再次转变，预计周一在妇幼医院开设儿童防疫门诊。 所以星期一就会上线。那其他的医院，包括我们希望像马偕跟台大有儿童医院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开设。 家长反应一步，他做一步，觉得他的效率有点差。 爸妈忧心孩子健康，尤其身体不适容易哭闹，更担心孩子周一接触到其他确诊者。儿童绿色通道有实行必要，看华北市府加快脚步。 台北市疫情控制如何？我想台北市民大家心里都有数哦。但是我们的这个市长呢，最近好像忙着当大预言家，现在又讲了一个新的一个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北北基桃、是热区，然后柯文哲他说也许过两周后会在中南部复制。那呢，他后面特别提到，他说北部是重点哦，希望看台北怎么做。先走的会累积一些经验，有一些是摸索，当中会犯一些小错，改进之后建立 SOP， 慢慢扩及中南部，有完整的 SOP 供大家参考。诶，艺术是说他是先行者呢，台北要建立 SOP 给中南部给高雄参考啦。阿苗， 柯文哲的有个缺点，就是他有时候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啦。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去年五月台北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柯文哲也做个预言说过三个星期全台湾都会像台北一样惨。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嗯，那所以这一次他又在预言 再过几个星期就全台湾又会在中南部跟台北一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去看看中南部里面比如说高雄 是 到底什么样做法嘛。 对， 其实高雄的社区筛检站这件事情，它一直是走在台北前面的。 是 在四月中之前，高雄在社区已经设了23个筛检站，当时台北只有7个。所以到底是柯文哲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大家心里自有公平啊。嗯，因为台北市它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四月初哦，那台北已经开始有些疫情在延烧，社区筛检站通通额满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防疫记者会上竟然还官员公开讲说，如果社区筛检站额满，可以去急诊挂号做筛检。当时台北市的思维不是说，哦，你看额满的警讯已经出现，我要再加开。他说，哦，那你去急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急诊被筛爆了。这个因不是就是4月5号那场记者会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吗？ 就是 follow 阿北德的指示啊。 所以你看到后来我必须要在4月21号的时候第一次质询柯文哲，我来告诉他说，欸，你这个社区筛检站设的比新北比高雄，啊，甚至比基隆的比例都还少，我们台北市有接近250万人只有7个，而且一站一天只有600个名额，全台北市一天的社区筛检只有4200个名额表定的。好，那你说这个够不够？柯文哲很爱预言啊，他3月20号就预言4月要大爆发啊。 对， 然后呢4月进来之后他又提出他的图表，不是吗？他告诉我们台北市在5月7号就会超过10000例了。他的预言后来他说啊，一天还有9万多例啊，10万例这种他都讲得出来，可是他社区筛检站一天只准备4200名额。嗯，那有筛检需求的民众怎么办？自己找出路，就是按照他讲的跑去急诊做挂号。嗯，所以造成急诊的前线急重症的医疗崩溃的情况啊。所以柯文哲到底是走在前面还是落后？那今天他这个市北科筛检站一样老毛病又犯了， 是 终于在我们力劝之下，好不容易他加开一个之后，其他各区说，哎，各区也要，台北市有12区， 对， 你现在筛检站7，再加上三种龙种，再加市北科， 对， 也才少少还不到我们一区一个，哎， 对， 那你是不是要加开？柯文哲说，哦，没有啊，市北科筛检站先加线。哦，再多几个车道这样出去，哎， 到底是为什么不要啊？他到底问题出在哪？ 他完全是受困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叫做科室的成本考量。他觉得说，再开另外一个筛检站的成本，比原来筛检站增加一个车道还要高，哦，所以他就宁可在原筛检站增加一个车道。可是他没有想到一点啊，请问交通距离成本是不是成本？ 是， 我是文山区的议员。我的民众如果他在家里面自己快筛阳性，他准备要去做 PCR 确认的时候，你告诉他说请你开车到市北科，嗯，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不行，那他还是想去万方医院挂急诊。 而且很多台北市民其实是不开车的。 对，所以 对， 你要看快筛阳不能搭大众交通工具啊，不能搭捷运，不能搭公车，不能搭计程车啊， 那你台北市政府， 我有练习走过，从我家走到万方医院塞个十分钟。 对，但是你如果 体力还不错， 如果他叫你走到四北科，你会不会崩溃？ 啊，如果有人卡把尾塞行嘞，我走到明天看你做到不到。 所以你就会说，哎、欸，他就会说我筛检站都有开啊，可是民众还是爱跑去急诊，这是民众的错吗？实际上是你的点太少嘛，有些地方民众还是选择跑到离家近的这个急诊室去。你看刚才四维哥在点头，为什么？因为新北市已经开到30几个筛检站了。 对啊， 新北市的筛检站的数量呢，它是以这个所谓的广布这样的策略去做。 各区一定都要， 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 而且新北市的筛检站，我有去研究，设在很多都叫做社区活动中心。 对哦。 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它跟医院分开。 对 啊，要筛检的就去社区筛检站啊，要急诊真的急重症的、哦、那他有需要去急诊室的时候才不会被筛检的人潮淹没，才不会说你经过一大堆快筛阳性人旁边，你本来没染疫结果后来染疫了。 是， 那你说其他县市的案例台北市有参考吗？那柯文哲还叫其他县市来参考台北市，那也许有些比如说对于新北市啊，对于高雄来讲，他们的卫生主管的机关可能会觉得哎有点奇怪耶，到底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 我考90分的，我已经参考你这个考60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说柯文哲他当然他过去来台大医院管台大医院，他有经验，台大医院的急诊室他有经验了。可是回头过来看管到整个市政府的时候，我认为他当了市长7年多快要8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课没有学会，就是市政府它是一个8万多人的一台大机器，其实它有很多功能你应该去发挥。 对， 但是柯文哲的思维非常的限缩，所有的筛检站他说哦，联医，因为台北市立联医官渡万方便宜听话耐操好用，所以所有事情他只叫联医做。 对， 你大家可以去看，包括去年打疫苗跟今年的社区筛检站、嗯、柯文哲都是锁定联医，直到联医已经撑不住了 是 他才去找三总，去找龙总，去找台大做帮忙。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找这些更多的医院来帮忙，一开始呢量能就要开出来啊。在我们一直强力监督之后，他终于今天说本周要开到预计有10000个社区筛检名额，从4200开到10000花了1个多礼拜，那表示你有去拜托的话当然有用嘛。 我在想哦，他是不是在预言台湾什么台北5月7号10000例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有一点你知道把自己当成预言家，他忘了他其实忘了自己是台北市长， 他忘了 自己要执行啊， 他忘了他手中有权力啦。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你真的想都想不到，为了要鼓励老人家打疫苗，政府不是发礼券吗？ 对 不对？那台北市自己还在加码500块，说哦，我在加码鼓励台北市长者来打疫苗。结果你知道台北市政府多么天才吗？嗯，他这个疫苗这个礼券的采购，他说哦，那因为这跟防疫有关，叫卫生局疾管科负责去采购这个礼券。嗯，可是我们疾管科早就已经忙翻啦、 啊。对啊， 去年经过好心肝事件被柯文哲折腾之后，里面的人都换了一轮，还有很多的缺额啊。 对， 所以这个礼券采购不及啊， 是 竟然说没办法及时的配到诊所，诊所没拿到礼券，他还要在第一线写欠条给来打疫苗的长者说，我欠你这个500块礼券。还没领发，诊所发这个欠条，因为你是觉得哎、欸、奇怪，难道台北市政府几十个单位 不能叫别人说到， 你不能叫别的机关代办买礼券吗？ 对啊， 但是柯文哲他的领导 统御啊， 就是说哦好，所有防疫全部都有疾管科哦，所有采检所有打疫苗，反正联医能用就全部只用联医，才会造成说我们这样堂堂一个8万人的大市府。他发挥出来的行政效能其实在人民的感受里面是低落的。 对， 那这就是柯文哲他要去补修这个管理学相关的，尤其是他以后还说还想更上一层楼啊。 对， 那如果你连台北市你都没办法做好管理的话，你如何管理一个更大范围的政 府？真的，真的。 所以我说柯文哲是一个坐在黄金堆上的乞丐。 是， 台北市 我们天龙人都变乞丐。 台北市的医学中心我们讲是最高的医学中心哦，像台大荣总，台北市公立的有4家，私立有5家，总共是9家。高雄只有3家，公家私立。台南只有2家。嗯、你的资源这么多，他为什么不去用？ 对， 为什么不去台大、荣总、三总这些医院去协助帮忙？他嫌麻烦嘛，我要去跟你开会，这么累还拜托你，我就找私立医院嘛，私立医院最是我的下属啊。 对， 直接叫校友，这叫什么？他就是 便宜行事。 啊，避重就轻，就他的习惯就这样嘛。因为你要去跟荣总协调，你要开很多条件，要开很多会，他其实他懒得去开这个会啊，他也不想低头去跟你找人家帮忙啊。这是一种心态问题。你有这么多的资源，你不去用， 是 你这个市长在干什么？ 对， 你只用你容易操作的资源。第二个， 这个陈倩仁向家长说好好回去念书，他说哎呀书都有念了，这个实务上有困难了、他觉得把陈倩仁说、你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你是个卫福、你是个这个公卫学者，搞清楚啊、陈建仁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 SARS 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他是披挂上阵担任卫生署署长。 是。 2003年干到2005年，然后成功的把我们的 SARS 的疫情控制住，全国性，而且不是台北市，不是台北市卫生局长，是全国的卫生署署长。嗯。这陈建仁是有实战经验，有实务经验的。 是。 不是你看你课文之后，原来你这个不啊，每天躲在冷气房啊看公文，他有实际参与，而且我们台湾的 CDC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是谁建立的？就是他当时就疾病管制署，就是他当时建立的。我们过去没有的，我们的很多的传染病防治法也是陈建仁当时卫生署长时候修改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规定，例如说到了现在第五级啊，政府可以招这个征召相关的这个疫苗或者是这个筛剂，就是当初这个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政府有强制力。所以这些东西，陈建仁是一步一脚印把它建构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你真的搞清楚，就了解一下陈建仁的背景好不好，你不要胡乱讲。所以我觉得陈建仁只是告诉柯文哲，请你按照公卫的相关的理论去做，因为那个是有依据的，而且经过几百年来大家的这个累积的经验，你不去做你自己胡搞，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那还有一个最近他们两个交锋，有一个重点是在于，之前本来柯文哲就讲到说啊，其实应该要快筛阳性就视同确诊。那事实上陈建仁有出来就讲到说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哦。然后呢，他应该有特别强调说啊，你要有区分啊什么的。结果没有想到12日的时候，指挥中心有讲到说从12日开始哦，居隔自主防疫跟居家检疫快筛阳性的经医师人员确定之后即为确诊，不用再做 PCR 的核酸检测。就这个宣布一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就是白色力量的人就会说啊，怎么陈建仁被打脸啊，陈建仁啊好像感觉上之前有点说自己这样说，就到最后指挥中心确实照着柯文哲的意思去 follow 去走。事实上陈建仁又在脸书上哦，他说他讲的其实有强调一件事情，是何人何时何地哦，而不是像柯文哲之前是广面性，是没有设定范围的哦。那其实很多人就把这样的说法来讲说诶，感觉上是不是陈建仁有意思要选台北市，还是说其实呢陈建仁只是单纯从专业者角度来讲，但却被某些有心人士故意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呢？ 的确啦，就是你现在要说诶，陈建仁你就是为了这个政治，就陈建仁从来不会是为了政治，他从来不会是。 是。 那他现在因为他的所学啊就是这个专业啊，当他看到台北，他也住台北市啊， 是。 那所以当他看到台北市的这些状况的时候，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啊我都不要发生。就是他是一心一意希望可以贡献他所学的人，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做研究。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然后还要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陈建仁的防疫的这一些发言，我会觉得真的这个太 low 了，实在是太低下了啦。 就他眼里只有政治啦。 眼中只有政治。那可是现在大家忙的事情是防疫嘛。 对。 那所以台北市的这个状况，其实刚刚阿苗也有讲了，就是说台北市我们的市长阿北德，这是网友帮他整理的这些预言啊，他从2年前就开始不断的整理，不断的预言，不断的预言，不断的预言，然后预言到现在呢，就说这个5月8号，各位观众，就是今天的吧？ 对， 开始进入黑暗期了。他的预言是会进入黑暗期哦，然后会死掉要几万人等等的，所有的阿北德的预言，2年多来打勾的是好啦。用宽松的方式可以判断说，这应该有准，一共就三个。 哦，那个命中率比阿南德还低耶， 超低的，比阿南德对那个诈骗小孩还要低。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台北市的防疫指挥官，你要做的工作不是在做预言呐、 啊，是， 所以你应该是要把台北市的防疫工作给做好。可是他现在真的是眼中只有自己，所以他觉得我台北市做好了之后，别人都可以好好的来学习。可是 问题就在于别人现在做的真的都比你好吗？哎， 真的，这边都超前部署，像是那个陈其迈这个部分，人家的那个儿童绿色通道， 对， 哎，人家都已经说明天开始9家医院加4个社区快筛站小儿快筛门诊这个正式启动。 昨天晚上他也去视察小儿门诊啊，就是已经都有了啦。那也就是说，其实高雄的做法是从源头就开始疏散，他就去拜托了大医院。拜托了基层的诊所，然后从源头做呼吸道症状的分流， 是 你就不会所有的人啊怎么办？我要去筛检站，我要去急诊室，你就不会被挤爆嘛，而且广设筛检站嘛。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从头就开始分流的时候，你接下来就知道说，诶，如果是快筛阴的话，诶，你没事，你就走这条通道。 对， 那如果你是快筛阳的话，诶，那接下来你要走哪一条路？就是各种路径已经帮你排好了。 对。 那所以你只要按照说啊，快筛阳，从基层的诊所，你快筛了之后，然后你要走哪一条路，清清楚楚嘛。 是。 那现在也因为确诊的人数变多了，那所以高雄也弄了车来速，人家很早就弄车来速了，你台北是学人家的啦，还在那边讲说、哦、我车来速。 我们是 SOP。 然后台北本来还说要有儿童的车来速嘛，对不对？结果他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做儿童绿色通道。 对。 然后呢，柯文哲还称赞台北市民，他怎么称赞？他说：“哦，那个车来速吼，都等2小时，有没有？嗯，很乖，不吵不闹。” 天哪！ 我的天哪！人家在车上车来速等2小时。 不要说陈其迈了，宜兰哦，妙妙解释。 对。 5月3号的时候还说宜兰要设社区筛检站，柯文哲 连宜兰 妙妙解都哦。 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别人都做得比你好。 对。 高雄的是医生，没错。台北的也是医生，那可是为什么两个城市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呢？ 是。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会觉得，哎，高雄真的。走在前面，真正应该要学的是柯文哲，你要去给我学陈其迈啦。人家的小儿的呼吸门诊，9家医院4个社区筛检站是专门处理小朋友的， 是 人家有儿童绿色通道。那你台北呢？你台北没有？他说啊，没有，没有。 哦，他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哦，他说啊，因为呢用药复杂且暂时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哎，人家高雄都开好了，结果 就有医生啊，就有护理，对啊，就有护理是在那个地方专门 for 小朋友的，因为小朋友就会有爸妈照顾，他会不会影响到爸妈？会嘛？那所以就会有不一样的路径。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台北市长吼，你还是应该要发挥你的医生本色啦，你不要每天在那边抢阿南德的工作啦，你要预言你就交给阿南德就好了。你把你自己该做的本务做好，我觉得比较重要。否则到今天为止，台北市的大医院啊，这些联医啊，他的急诊室都是爆炸的、啊， 现在都还是爆的。 你应该要尽可能的广设嘛， 是 因为你柯文哲也曾经讲过，他说：“哦，我告诉你，这个台北吼，是我们全台湾医疗资源最丰沛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很好运啊，我们生活在首都啊，对啊， 感受不到， 对啊，啊我们。”啊，我们就医疗资源最丰沛啊，那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 对， 陈其迈会去拜托大医院，会去拜托基层诊所，你呢？你有没有？你没有嘛？你只会压榨联医，联医也很惨，好不好？ 是， 联医每一家都爆炸了， 是 排队要 PCR， 等着 PCR 的人排不到，预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然后还要鬼扯说啊，我们这个量能哦，其实哦，我们的一天台北市的量能可以。这个卫生局长有回答阿苗的问题嘛？什么3万多啦，然后4万多啦，其实你就只有4200嘛。 对， 你预约不到的人就没办法了嘛。 三万多，我补充一下，3万多是实验室可以做的件数，台北是一天可以做31000件，可是呢，这等于说有公费、自费加急诊，所以如果你的社区筛检站只有4000或1万。那代表你其他的1万2万都是急诊做出来的、啊， 对， 这就是急诊爆掉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也感觉到很奇怪，就是说。你或许会讲说啊，台北市因为它是首都，然后它的一个城市密集，它的道路没有像南部的道路那么开阔，但是你有台北市联合医院、欸、你有中央的这一些，包括荣总，包括三总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医疗中心、欸、那你怎么没有去运用到各区？你12个行政区，你应该要去充分利用这些区公所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柯文哲市长你这样说的时候，你要是三公四老鬼。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行政资源，但是你也有这么多的一个预测， 可是你有这么多的预测，那为什么你都没有相对的应应之道？ 他可能觉得他不是，这不是他的工作。 不啊，那是安尼的时阵，那你就像王世坚议员讲的啊，你拢出一支嘴啊，讲到规本机做到一汤匙啊，你啊。所以说，你今天为政者，我们在讲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为政者就是要以父母心， 是 你要苦民所苦。嗯，你别再讲啊，看大家乱七八糟的时阵，你哇。然后你今天讲了啊，我早就讲过，我早啊，你讲的时候，你今天那是一个局外人，你没有做市长，那可以讲。但是你今天是所有的行政资源都在你手上，你今天没有苦民所苦，哎、欸，啊，那你个叫你的副市长出来算起定，打个干杯邓好利， 是， 对不对？我觉得讲说真的是打问号、啊。 是，那林医师，你要不要最后帮市长补一下，到底一爱这啥啊？你给他一个明灯啊，好不好？ 其实我跟你讲，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柯市长还是可以当其他县市的一个模范啊，就是说好的模范大家学，不好的模范要改啊。台北市确实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他叫天龙国嘛。嗯。啊，那其他县市虽然条件有时候不如台北市，但是他也要尽力而为。哦、啊，所以我想，身为台北市应该是龙头，龙头应该是要做得更好，让人家去模仿。那你如果没有做得很好，那人家当然会批评你，这个是难免的事情啊。那不过我想，柯市长，我们也不能说他什么事都不对了，他应该也有好的地方，哦，大家要学。 对， 那不好的地方，大家要改。我想，这是应该是没有，这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事情嘛。 是。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以一个台北市民的身份，我们希望哦，这个阿北的回回神啊，不要再想当预言家，回来当一个大家市民可以依赖的市长比较重要。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一个是国际的一个焦点，我们都知道五月九号是俄罗斯总统普丁所设定的一个胜利日哦，就是他们出兵乌克兰的一个获胜。但事实上呢，这个时间进入倒数计时48小时，可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又受创，然后现在被发现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六日上午在黑海的那个蛇岛附近起火，据说又是遭到那个乌军以海王星反舰飞弹射击。那呢，现在英国的独立报有引述乌克兰的国家新闻网站说呢，现在俄军已经派出了直升机救援哦，然后船员大概有180人。那目前呢，俄罗斯方面是没有证实相关的消息啦。不过如果这个属实的话，俄罗斯海军损失的第11艘船舰。 乌克兰国产海王星飞弹不久前才在黑海击沉莫斯科号，现在外传俄军又有另一艘护卫舰遭飞弹击沉。远处海面上冒出剧烈浓烟，乌克兰议员6号表示，俄军黑海战舰马卡罗夫上将号被海王星击中，船身受到严重损伤。马卡罗夫上将号2017年开始服役，能承载200名船员，不仅具备防御功能，更同时配有地对空飞弹和8枚口径巡弋飞弹。虽然乌军在黑海捷报频传，马利波亚速钢铁厂人道危机仍未解除。 Medic inside the plant says the people are dying in agony。 俄军持续轰炸钢铁厂，乌克兰51岁的女兵娜塔莉亚，自从儿子2018年在顿巴斯地区阵亡后，这次也决定走上前线守卫家园，不料最终却和自己的母亲天人永隔。 I want people like Putin to not exist on Earth. What can I say?Poor are those mothers that brought up sons that are now killing innocent people. 而俄军也出现首名战死沙场的女兵，年仅27岁的瓦伦蒂娜，丈夫2021年在乌东地区作战时不幸丧命。具有心理学学位的她，随后也被俄军征召前往前线担任军医，没想到却遭到乌军炮击身亡，独自留下年仅8岁的儿子。 Death, not caused by war. This is not a military event.This is butchery, it's terrorism and hatred. 战火无情，俄乌双方兵力持续折损，只是这回俄罗斯黑海舰队再度经船被击沉，五月九号胜利日恐怕开心不起来。 第十一艘船舰的安德卡卡告诉胜利的味道。 大家觉得哈，之前莫斯科号被打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太奇怪了， 是 太奇怪，为什么莫斯科号可以被海王星飞弹两发就让这一艘万吨的船就这样沉下去？后来大家开始研究哈，其实俄罗斯的不管是战车还是它的战舰，都有一个相同的设计，就是俄罗斯喜欢把自己搞得很进步，就是说 我们要 人工装填哦，它不管是船不管是战车都是自动装填， 是， 所以说它的炮塔一圈，战车是都是弹药，然后这个军舰战舰一样，它的这些防空快炮旁边都是一圈的弹药， 是 两旁架的16枚的这个洲际飞弹，哇，一枚都是比我们的鱼叉飞弹大8倍以上， 嗯哼， 所以说都是裸露在外， 嗯， 那只要被这个海王星飞弹一打到这个弹库，哇，那不得了，那叫殉爆，战车会殉爆，战舰也会殉爆啊， 嗯哼， 所以它不是被海王星飞弹打沉的， 是 它的飞弹，它的所有的炮弹弹药太集中，海王星飞弹引发的这些弹药的连锁爆炸效应， 这给淮南会， 哎，对对对对对，完全正确。对，我不用带个炸弹去，我带根火柴去就好了。 对， 火柴把你的火药一点着，你自己爆了，所以是这样成的。那这一次呢？这一个马卡洛夫啊，这个是上将级的，这个巡航舰没这么大，它没有到万吨，大概川大哥它才4000吨左右吧， 4000吨， 对，它不是什么大船，可是呢，它却很新啊。它不是那种老船，不是古董级，不是阿公级的。它如果没记错，应该是2016到2017年才真正来服役的。它是一艘新船。那这个新船怎么会被海王星飞弹打中呢？那当然就是我讲嘛，等一下川下哥会给大家非常精准的情报来源哦。那不是自己就可以打得中的啦。 对， 那个是有眼睛在帮他看。 嗯哼， 对，所以说这个海王星飞弹打爆了之后哈，影响到了整个俄罗斯在陆上的士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哪里？哈尔科夫，这也是哈尔科夫北方，所以你看这里本来这个几个小蓝色的点总共有9个小城镇都是被俄罗斯占领，占领了多久？我告诉你，60天，占领了60天，甚至在这9个小城镇里面都已经有什么，有补给点的建立，就是附近的俄罗斯的军队弹药打完啦，可以来领弹药，水喝完了来领水，粮食喝完来领粮食，这都变成它的补给点了，我可以拿回来拿东西的。那但是呢，在昨天，这9个小城镇全部被乌克兰拿回来， 都变蓝色的，都乌克兰的， 全部要回来了。蓝色就是乌克兰，那还有2个，这个灰色的点还在激战中。 对， 那可是呢，大家觉得一定很奇怪，如果被拿回来以后，俄罗斯的士兵应该很不甘愿啊，我应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你对峙啊， 对， 然后随时趁你这个失误，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要回来嘛。 嗯， 不是，俄罗斯的士兵非常的妙， 嗯， 非常的妙。我们听过有一句话叫兵败如山倒，或者你知道上一句是什么？兵败如山倒上一句，叫做啊，这个残存亦末路啊，就是说我已经败成这样了，我留下来非死即伤，所以怎么办呢？快逃啊！ 虽然够细腻， 对对，快逃！他们跑得多快，你知道吗？他向后逃，不是逃5公里、10公里，他一逃就逃了40公里啊！对，所以这为什么会逃这么远？昨天我还跟川航哥在研究为什么跑40公里，因为他们听说啊，这个乌克兰的士兵啊，他们获得了一门炮，叫做 M 拐拐拐榴弹炮。 距离就是40公里、 一打就40公里啊， 神箭炮弹40公里、 40公里、如果我不跑的40公里啊，那真的是残存亦末路啊，我还不想死啊，还没结婚啊，就赶快跑，他一下就跑了40公里，跑多远？跑回俄罗斯的边境直接跑回家了。 这听起来一点都不胜利啊，没有胜利的感觉啊。 这他们的胜利跟普丁的定义不一样。普丁的胜利是拿下马利波，拿下乌东，拿下这些罗甘斯克。士兵的胜利是赶快回家。所以他们的胜利定义不一样。所以整个跑，所以说这一块地方哈，整个在哈尔科夫以北几乎被收复了。 是。 几乎被收复了。那还有更精彩的，哪里精彩呢？我告诉大家，伊久姆。大家关心了很久的伊久姆。 也是一个关键。 哇，这一块哈，这一块。他有几个单位齁，一个是106的空降师在这里齁，还有一个是他的王师哦，是禁卫军的战车第四师，一个在这一个在这。那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乌克兰的炮兵部队。 是。 他没有用装甲部队跟你做坦克大决战，我只把炮兵阵地放列在这里，然后向你打了几群的这个炮弹而已。那这个坦克师跟这个空降禁卫坦克师跟空降师一想，不得了啦。炮弹来了，怎么办？你看这个弧度多漂亮啊！一个180度的转弯绕跑了，这也是一个180度转弯绕跑了，跑回哪里？这里是原来卢甘斯克他们的这些他们这些所谓的独立自由区嘛，也是亲俄的，他们直接跑回卢甘斯克，跑回顿内斯克去了。 对 对，这叫胜利吗？这那可是哈。 我觉得俄罗斯军队训练特别好，就是绕跑。 他们跑得很快， 他跑得很 快 ，逃命。而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虽然这是炮兵阵地哈，这是炮兵阵地，但是乌克兰是防御，它是防御，它是防止俄罗斯在攻击它。 对， 在防御的时候哈， 整个火炮它的射程，例如说这个40公里的话，它有三分之二是在自己的阵地里面，三分之一是在阵地外面。为什么？它要防止敌人突入的时候我可以一一击灭。可是俄罗斯一看到第一炮射过去，一个炮群上射过去，他觉得我赶快跑，因为40公里我要赶快跑。其实这个炮兵阵地没有向前推进的时候，最多他只能打到阵地前缘大概15公里而已。他一跑跑回40公里，然后你看连弹药补给所都跑。 对， 连补给所都跑，为什么？因为主力部队跑了嘛，我在后勤在这样，所以全部都跑。所以整个这个哈伊久姆地区目前来讲哈，我觉得应该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的士兵都往回跑了。 是。 那么最后讲到这一艘哈，就是刚才慧珍讲那一艘上将级的的这个巡防舰，哇， 对， 这真的都不救哎，这个马卡沃夫号一点都不救哎。 对。 2017年下来，他的所有的这个武器多么标炳啊， 是 这个100公里口径的 AK100 双舰炮，它这个舰炮有非常大，然后呢它有八个这个 UK 的这个连载具的发射系统，用于这个飞弹发射，就在这个地方整排都是。然后它最主要它的防空火力非常强，它有两个 AK630 这个近视的炮弹，它有点类似像方阵快炮， 是 它的射速非常快。所以它，而且当你看它侧面，它这个整个侧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逆中式的涂料。嗯，所以它是很新型的战舰，怎么会被海王星飞弹一射之后哈，现在还在海上漂流，还在冒烟中了。 对， 还在冒烟中，还要直升机去救。那如果它的殉爆像这个莫斯科一样的产生了殉爆现象， 对， 它也会沉哦。 是， 它会成为黑海第二座军舰鱼礁。对，会成为第二座。所以整个俄罗斯的距离5月9号越来越近。他的胜利日我觉得应该不会到来， 对， 而他应该是会做一些调整，就是我是特殊军事行动的结束， 对， 我要进入下一次，就是我要正式跟乌克兰宣战。 那 这真是见鬼了，你已经宣战了70几天了， 对， 你现在才宣战吗？那你之前是在做什么？之前在练炮还是在做演训？所以现在普丁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从伊久姆，从哈尔科夫，从黑海上面的种种的状况看来，真的俄罗斯一直在败。 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哦，普丁到底会不会更小登熊气哦，在5月9号的时候开始发表一个全面宣战，或者是说一个末日宣言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普丁的胜利日倒数计时48小时，但是现在乌克兰给他难看哦，创下个，你说这是帝国的挽歌啊？ 现在说他普丁的那个舰队，海军的舰队不是被打烧11艘吗？ 对， 莫斯科号那个，因为名字就叫莫斯科，那叫颜面无光， 对， 已经够难看了。但是 红色碉堡沉沦， 还是永远最后的红色碉堡破了。但是现在更麻烦是什么？马卡洛夫上将。 Hey, 这艘船虽然比莫斯科号小，可是它可能是帝国的挽歌、帝国的悲歌、帝国的哀歌。 这么严重？ 在整个俄罗斯的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位马卡洛夫上将， 是， 他是极地的探险家，非常杰出，是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将领上将。可是他在整个俄罗斯帝国、沙俄帝国崩溃的时候，那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04年日俄战争，他带着太平洋舰队，结果他的太平洋舰队在跟对日本打的时候，日俄战争在对马海峡被歼灭了 啊。 那歼灭之后，所以整个俄罗斯沙俄帝国尼古拉二世就被人家看不起，我们伟大的帝国怎么被一个小日本给打垮了？ 是， 所以沙俄就垮了，这俄罗斯就革命了。所以他呢，其实这个上将代表的是帝国的 挽歌。那怎么会把一艘2017年的新船舰取名一个这么不好的名字 呢？那应该是很强大的吧，因为他留下了一个最后遗言，就是不要忘记战争。 是， 但是没想到他现在还没战争就被打掉了。 是， 但是为什么被打掉？这艘船呢是2016他们根据最新的，他们想要去对付美国，所以他其实不叫巡防舰，它叫做飞弹护卫舰，它飞弹护卫舰，所以它上面呢有24枚，刚刚讲的叫做 9M317 这样的对上发射的防空飞弹。所以就是其他飞弹要来打我的莫斯科号的， 它其实是有缓， 它是要打防空飞弹的，它有对天的征收雷达，有对海的征收雷达，就现在没想到， 完完全全的被 海湾星、啊、雷达去哪里了 呢？那你是作为防空的，它其实是飞弹护卫舰，是防空护卫舰，是整个黑海舰队在旁边的时候，它在旁边守着。 对， 你打过来之后，它上面呢还有九枚类似刺针飞弹， 可以马上反击， 可以马上反击，还有 AK 三十几的那个整个的机炮就都没有用。代表的是，显然俄罗斯，而且它最得意的是2019年7月19号还实验过。 是， 人家用巡弋飞弹打他，他把他打下来， 嗯， 哎，好像很厉害， 对啊， 可是现在全部垮了，所以这个普丁这一次的胜利日，这艘收机会更难过，但是为什么会打掉的呢？ 对， 刚好呢，就是有人又找到这个图，很特别，这个是他被可能目前说是被击下来的打败的地方嘛， 嗯， 哎，这边呢有一艘呢，你看这个飞机的这个形状呢，有一个大圆盘， 对， 这个是北约的。电子预警机 啊， 空中作战预警机，这是属于北约的。 是 在前两年的时候，美国和北约才花了10亿美元把它给提升起来，刚好在这边。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呢 UA 的，这个是海军的 P8 我们都说是反潜机， 是， 所以刚好又在这边。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 RQ4A 全球鹰无人机，所以就是美国讲的，美国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指挥乌克兰去做什么事情， 是， 但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资讯给了他们， 是， 所以代表着这个当然有北约和美国，而且他这艘船呢，这段时间呢就在这边，因为现在整个北那个乌克兰不是针对蛇岛，因为那是第一天的象征意义嘛， 对， 但可能在5月9号直接要拿回来，所以他在这边巡弋了很久，但是现在看起来显然有美国的电子作战，北约的电子作战飞机， 对， 有 P8 反潜机， 还有 全球之鹰， 对， 所以大概就是美国讲的，我们从来没有叫乌克兰做什么，但是师傅领进门，动手是他们。 所以创夏哥其实讲的就是《纽约时报》这两天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呢，美国提供俄罗斯将领在战场上的位置，协助乌克兰军方狙击他们哦。那虽然美国国防部出面否认哦，但是大家觉得说，好像可能性还蛮高的。所以呢，除了提供那个将领的战略位置之外，是不是也提供了这个船舰的一个相关的位置？那现在刚提到的，提供的，现在目前为止统计到现在，大概已经十几位俄罗斯的将领命丧乌军哦。这哦，3月3号、3月7号、3月11号、3月15号。所以你看，美国虽然从头到尾没有派人到战场上，但事实上，美国的影子、美国的天眼，无时无刻都在帮助、按住着乌克兰。那现在有另外一个卢喊，我个人觉得还蛮像鬼故事的，说刚提到的莫斯科就是红色碉堡、被击沉哦。专家分析，舰上的雷达根本没开，于将军，这告 calling。 这个哈，就表示其实整个不只是战术或者是战略的错误，他连他的战绩跟纪律要求都出了问题。 他是自己不开，还是被人家弄得有开，但是其实没有开？ 我认为他不可能不开， 嗯， 绝对不可能不开。你说一个战舰出海以后，然后把雷达全部关掉，那不是变闭着眼睛开船吗？不可能， 是， 一定会开。但是呢，他被干扰了。他很明白的被干扰了，所以说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所有的战舰在海上的航行哈，它的整体的电子战真的是差了一个世代。 是， 它可能还是用，应该不用电晶体吧？应该至少用晶圆面板这种。 不，它的苏凯27的雷达还是真空管。 哇，那个最近 真空管，我们现在连电视都不能用真空管。 没办法，为什么美军的军舰啊，英国的军舰、航母在这个全球这样跑都不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只有俄罗斯？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它的装备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先进，第二个范围小，它在黑海里面，它在黑海它有限度的嘛，它等于说不是在浩瀚的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它是在黑海有限度，那你飞机从任何地方过来干扰，它不是一架飞机去干扰这艘军舰，是好几架，它抓在那个三角函数之后几个点把你给框住。而且呢，俄罗斯的巡逻舰出了一个问题， 是 它在黑海里面，因为它一直认为黑海是我的地盘，海权是我的，所以它每天那个巡逻的路线居然是固定的 太傻了， 对，它居然是固定的，它就到了蛇岛，然后转回来到黑海边、土耳其边，然后再回到克里米亚半岛，然后再到蛇岛， 那每天有规定要打卡， 对对对，每天打卡，对，它就是就是像我们站卫兵一样，那个巡逻路线是固定的。那作战的时候最要命的就是路线固定， 是 因为你被人家抓到、被人家锁定，那你第二天要来，他连续算三天，而且这已经算了大概半个月了，连续15天，你每天都来，他甚至可以抓前质量，我的飞机什么时候上去等你，我的干扰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海王星飞弹什么时候在哪里击中它， 是最适合的。为什么？那个位置救援不方便， 对， 你的直升机要从克里米亚半岛飞过来，还要从这个基地飞过来，都非常远，所以他都算好了。那为什么会算好了？你每天固定嘛，是你给了乌克兰机会，是你给了北约的盟军的机会，是你自己给的。但是呢，俄罗斯浑然不知， 是 他浑然不知， 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认真在打仗啊，好像有点按表操课在那边。 高阶将领也许有啦， 对， 高阶将领也许有。那这些基层的官兵、舰艇上的官兵，他们只在想一件事：哎，别再玩了，什么时候回家啊？所以我这边搞这么久了，还不敢回家。那很多的义务役官兵现在算一算，我快退伍了，我真的要跟你打到死吗？所以他们想的是回家，而普丁一直在想一件事。我什么时候可以光荣的战胜？你连个亚速钢铁厂都拿不下来， 是 马利波，你跟人家炸成已经废墟了，可是你就拿不下来。 是， 所以现在普丁是内外交迫啊，对内部的这些将领，他不断的去压他。你看参谋总长也受伤了， 是 国防部长也心脏病了，对他所有拥有三支核武钥匙的人，已经有两个人已经生病受伤了，剩下他一个。其实一个人是很孤单的。你真的要决定你要核武，你要决定一下，你这个决定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你一决定你去攻击了别人，别人也会攻击你。 是， 所以他内心的那种恐惧跟那种颤抖哈。我觉得会让普丁自己都会把自己给打败。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然后乌克兰真的是一点颜面都不留给普丁哦，还秀出最新的战果，近 2.5 万的俄军阵亡哦，然后有3800辆的战甲车被毁哦。那夯不浪当，你看它相关的军备已经耗损了大概24900个，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一个损失。那另外一方面，相较于俄罗斯损失这么多，人家拜登源源不绝再度宣布军援啊，宣布45亿啊，那个是台币啊，相当于美金的话是 1.5 亿，这大概已经是合计他们的军援乌克兰的金额已经超过30，应该到了33亿左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一些人道救援啊，所以当拜登这样源源不绝的一个军援进来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到底普丁的是胜利日，还是反而会变成一个无地自容日呢？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战场在哪里？亚速钢铁厂啊，这个俄军，这个损害加剧哦。对，世伟哥可以跟我们讲最新的状况。 事实上，今天哈、你针对于讲说乌克兰副总统哈、李列舒克他在 Telegram 的发文的一个表示，这由法新社所报道，就是说他们今天能够自亚速钢铁厂啊撤离50名的女性、儿童和年长者。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在乌克兰总统这个泽伦斯基有讲啊，刚刚这一个于将军也有说的，就是说乌东最重要的马利波，他可以讲说在俄军的一个进攻当中已经可以讲说全毁了啦。 对， 那他现在剩下什么？就剩下亚速钢铁厂这一个 里面的， 那里面有很多包括乌克兰的一个军人还有他们的平民都撤退到这个地方。 对， 那双方都有讲说要做停火协议，你就要撤离，但是好像俄方这边好像违反了这一个停火协议，然后又一直在狂轰猛炸，所以说刚刚在讲说他们那个副总理讲说他只能够撤50个人， 是， 那是不是明天还能够撤多一点？那也最重要的就是刚刚于将军也说到了，5月9号是这一个俄国他的一个 胜利日， 是就是纪念二战时期战胜纳粹的一个日子。那泽连斯基他有讲说可能他为什么要这样狂轰猛炸？他要违反停火协议， 对， 就是说他要赶在5月9号做阅兵啊， 是， 好、做游行啊。但是俄方他又否认， 对， 好、那我们会觉得讲说，这个钢铁厂已经被轰到这样子，那好像看起来俄方好像对于乌克兰好像是大胜的， 是。 可是你针对于讲说俄方的这一个佣兵啊，他们又在这一个 Telegram 他上面又讲什么？他讲说。现况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华格纳佣兵他们在这个Telegram 发文讲说齁、现在战况齁、算是僵持，然后甚至于俄方好像是属于劣势。为什么？他讲说齁、如果说要打败乌克兰的话可能要花60万到80万的士兵。 不可以得罪人 啊 那要不然你就要总动员要不然你就是会被打败。 对。 所以说连俄罗斯的这一个佣兵齁、 他 们自己都在抱怨老板的一个无能。 是。 那同样的你讲说乌克兰怎么这么厉害？事实上，我们讲说除了全民皆兵之外，当然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乌克兰的一个超狂教授， 对， 他一边上战场，一边还在壕沟里面上课， 对， 跟学生做视讯上课。 天哪！ 那这个就是说，他这一个教授啊、 他也是一个哲学博士的学位， 是， 所以说他一边上战场的时候，他还在壕沟里面哈，跟学生 应该是说，乌克兰其实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展现出那种坚韧哦，是非常让人家敬佩的哦。刚刚提到的是教授还在战场，还要上课。那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有那一种就是那个铁路的维修工哦，还在炮战火之下一直维修，即使是30条人命那个丧命哦，没有关系，我们还要一直上战场去那边维修铁路。为什么？因为铁路就是补给线，铁路就是维持整个军援啊，可以送达前线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命脉啊，命脉不能断，不然这场战役乌克兰就要吃败仗。所以有很多的乌克兰我们不知道人名姓名的一些小老百姓，站在这个战场当中哦，都发挥出非常强韧的一个生命力哦，所以感觉上也是这场战场可以哦延烧到至今，甚至说乌克兰感觉上要反攻的一个迹象。 刚跟慧珍强调一点，因为刚刚四维兄讲得很对哈、哦。佣兵的问题会是俄罗斯很大的问题， 是 因为佣兵是看什么？看钱打仗的，看钱打仗，我打了多少土地，我打下多少的阵地，你给我多少钱，这叫佣兵，它有对价关系。那可是军队没有对价关系的， 是 军队打仗的时候还领薪水啊，顶打仗没有领薪水，能够活到明天就不错了，没有领薪水的问题。所以军队是为了信念，是为了国家的意识而作战，但是佣兵是对价关系，为了钱。另外我讲到哈，铁路。乌克兰的铁路，其实俄罗斯第一波的时候，他不是不打，不是不攻。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从基辅啊到利沃夫这么多的铁路，这个俄罗斯都不打？不是不打，是打不完。而且它本身，这个乌克兰它的这种钢铁工业相关的工业也是非常强势的工业，所以乌克兰不是说我的铁路很厉害打不断，是我修复能力太强， 不怕死啦， 不怕死，我修复能力太强了，我今天断这条路，明天预备路线又生效， 是 预留路线断了，后面的路线又生效，然后另外就是依赖的一件事，精准的情报， 是 他很清楚俄罗斯的这些飞弹、这些重炮到什么位置，他瞄准我哪一段铁路。而且你看铁路被炸这么多次，哎，倒没有伤亡的很可观， 是 就是表示你炸的都是空的， 对， 你炸的这些车厢这些主要的路线都不绕越过你了，所以我的西方的物资我一样可以到基辅啊， 对， 西方的物资一样可以到乌东，所以物资源源不断，这就影响到了反攻的问题。 是 所有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为什么可以一个个拿回来，因为有弹药， 是 因为有补给，因为火炮是越打越先进，但是呢俄罗斯的火炮是越打越年迈啊， 对 对他从这个 T90M 战车被打爆之后好像不太敢拿新式武器出来，都是拿传统火炮出来。 对，所以人家那个俄国宣称说他们有摧毁乌克兰的西方的武器，就美国国防部打脸说完全没有阻碍。那石琪姐，好像普丁他现在面临到这个5月9号的一个胜利日。 胜利日。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说你看乌克兰我们刚刚讲到这是真的越打越坚韧啊。 对。 那可是在普丁这边哎，包括佣兵也在那边怨声载道，然后基层的这些战士其实根本就不想打仗。 是。 那普丁呢也越来越没有朋友。为什么没有朋友？因为他的朋友都被制裁嘛。那其中呢他有一个有钱的朋友，他有一艘大游艇，这个大游艇呢就停在意大利， 对， 那意大利呢就经过调查之后确认他就是俄罗斯的富商，也就是普丁的好朋友所拥有的。你看这艘游艇后面这个是建筑物，欸，你看这游艇跟建筑物， 哇天哪，有没有够富丽堂皇，有够大，好几层楼，有没有，然后呢这一艘这个游艇呢它的造价是200多亿台币， 吓死人！ 然后你看它上面有什么？它是用大理石或黄金打造的耶。有无数个游泳池、SPA 水疗中心、桑拿、剧院、舞厅、健身房。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啊！ 对，就是吓死人了。然后你看大成这个样子，然后在上面工作的船员就说，它是一个迷你城市。而他现在因为已经经过意大利的调查，就把他扣下来了。 对， 那你说作为普丁的朋友会不会气死？ 当然会， 你在那边一意孤行，结果倒霉的是我，我那艘船，我是一个迷你城市，现在被意大利给扣住。 对啊， 然后呢他的俄罗斯的好朋友不是白俄吗？ 对， 结果 没想到在白俄罗斯的一个摄影家、嗯、他就收集了开战两个月的时间以来的各种战争照片， 是 用蒙太奇的手法拼成了普丁的脸、 哦、死神、 哦、全部都是这些很残酷的很悲伤的战火下。